手机应该有个小秘书，他在买的时候、修的时候和回收的时候，有人能很用心的去服务他，所以当时我们起了个名字叫机密。同时机密这个词儿，很多人听起来感觉有点神秘感， 对， 所以就当时就其实很偶然就取了这个名字叫机密。说白了其实我们就是搞手机的，说的再土一点就是搞机的。对 好，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手机行业可能存在一些乱象，究竟存在什么样的乱象呢？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大家一听就明白。其实大家买到的每一部手机都分的好几层的代理商去一层一层的批发下来的，比如说分国包商、地包商，又分的这种更小的，比如说一些城市还会有代理商，就大家会把这种货分 ABC 级，当顾客买到这个手机的时候，中间的差价可能已经几百上千了，有些手机的这种中间差价会更大。 嗯， 这是其一，所以我们致力于想的是大家以后买手机就一个价格，全国就和买盐一样，我买比如买一袋食用盐就是一块钱，所以说我们想的是以后直接工厂出来的手机直接就到用户手里边，跳过所有中间的批发商和这所有中间的零售商，所以说这是乱象之一。然后第二种乱象，比如像维修手机，就包括刚才我还在车库和咱的一位同仁在聊天，他就告诉我说换一个手机屏幕花了大几百块钱。其实讲实话，在你的手机屏幕内屏如果没坏的时候，你内屏可以回收的，外边那层玻璃那层屏幕是很便宜的。所以说乱象这么多，我们看不下去才会做机密这件事情。 嗯，爆了很多关于手机市场的一些黑幕哈。 对，它就是有黑幕，我实话说，我负责任的说，手机行业就是有黑幕。 嗯， 对。 那我们机密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前期可能我们用户还不是太多，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比如说您买手机的时候，我们给您提供一份价格，它就是今天市场的大盘价，一分钱利润都没有加。然后这台手机您在买到的时候，您可以先去官方售后验货，验完货之后再给我们付款都可以。当然现在我们有很多老用户已经不需要通过这个环节了，他就直接下单，我们直接发货。然后手机维修我们是全程录像，同时我们会明明白白告诉你，你所维修需要用到这个配件是多少钱采购的，我们挣的只是手工费，简单的手工费可能就50或者60、70、80，贵点的手工费如果需要时间长就是100、200，我们都会明码标价告诉大家。大家其实最简单的通过售后去检验价格，通过行业去比价格，就会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一个团队。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这个信任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对， 我去京东或者是苏宁或者是官网去买手机的时候，我可能会更放心一些。那我如果在你这个平台上进行购买，怎么来保证？ 第一啊，其实确实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嗯， 我们现在平台很小。但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忠实用户，对于我们现在这种小屏来说已经不少，但可能对于就刚才说的京东、国美、苏宁，我们用户量微乎其微。我们现在能提供的就是说，大家在买到手机的时候可以去官方售后验货，甚至于说在一些城市的交易可以先验货后付款，以官方售后验货为标准。当然交易过一次后，从此以后用户就肯定就没有必要再经过这个环节了，它会很方便直接打款发货就行了。我们现在只能用笨办法，说实话，因为我们知名度小，但我们确确实实爱着所有的用户。没办法，第一次如果无法获取您的信任的话，只能劳驾您去售后验货了。 嗯，所以您最早来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也是从用户出发。 对， 嗯， 因为这个东西，讲实话，很多人说创业者是为了挣钱。为了实现什么财务自由啊，什么梦想这些，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点，他们如果说做的这件事情对用户没有价值的话，他就不可能挣着钱，他也不可能实现梦想。所以说这还就是你说的，我们从用户出发，这是我们的初心。 嗯， 就是说还是真真正正想让用户少花点钱买到正品的手机，少花点钱把手机给修了，或者说高一点的价格把手机给回收了，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因为你如果初心不对的话，你做的东西没价值，后边什么都白搭，那骗人的。 那可能很多人也会特别好奇，在其他官网这些平台去买，跟你们这里它的差价会很高，那你们怎么来盈利呢？ 这个可能就是会涉及专业点的问题。我们前期是真正的不想去赚一分钱，就买手机来说，我们真的就是说 出厂价是多少钱，我卖给用户就是多少钱，中间最多加一个服务费，而这个就将来不会再说是手机零售还有利润。比如说您下一个订单需要一台 iPhone 7，我们服务费就收您50块钱，这50块钱就包括发货的费用、保价的费用，没有了。其实相当于是我们平台一分钱不赚。然后我们等用户足够多的时候，流量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和厂家来合作。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获取的更多价值，去变现的通道也会更多，而不仅仅是通过卖手机来挣钱。因为我觉得通过卖东西来挣钱，说实话比较难听的词来形容就叫投机倒把，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将来想的是还是通过更多的用户这种流量去实现更多其他的变现手段。比如说我们会介入一些手机厂商的广告，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带来的用户，我们可以做一些维修回收的服务，因为本身我们现在就在做维修回收，这两个方面是可以盈利的。 目前我们的用户大概有多少？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还在山西做，包括也就是在太原市在做，我们的用户其实差不多应该有个3到5万，但是说忠实用户现在不超1000，因为之前找过我们下过订单的那就更多了，可能就已经有10几万单了。然后我们忠实用户可能都不到1000，这就是真实数据。 其实目前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做这个模式的探索从2015年就开始了，但是一直到我们 APP 的上线在2016年的12月12号才上线，因为中间也是经历了好多崎岖，不太容易实现。 具体这个崎岖指的是什么？经历了什么？ 三方面吧。第一方面是钱，因为很多顾客都在问，你们批发价卖手机，你们怎么挣钱呀？ 对， 所以说我们是通过维修和回收在养着我们自己这个团队，然后同时我们甚至有时候逼得着急了，就去摆地摊，去卖一些手机配件，去小区门口去给别人贴钢化膜，去挣些钱，结果搞到最后我们钢化膜也免费贴了。然后第二方面像人，团队的成员也有很多，因为不像每个人都会这样真正把用户放在第一位，所以说中间我们有些队员就是因为初心的问题吧，就离开了团队。他因为他觉得我要挣快钱，我要挣大钱，那没办法，你是技术很好，但不符合我们价值观，你就离开了，那你不又得招人吗？然后资源也是因为我们前期因为平台比较小，很多资源并不向你倾斜，甚至于对于行业的很多来说，你是行业的敌人。这样的话，甚至大家在封闭你，在打压你，因为你确确实实一直让利给用户，这样的话行业里面就没钱可赚了。所以在资源上我们获取的时候也是相当困难，只能靠一些特殊的方法去争取，所以说就是在钱、人、资源三方面会比较稀缺。 到现在就是让你能够坚持下来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过啊，就是说如果我活在当下的话，我总得做点有价值的事情。那我既然在手机行业了，那我就得做一点对手机行业有价值的事情。可能是性格使然啊，就是怎么能坚持，可能就是自己的性格。我第一，我看不下去手机行业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第二，我也不允许这样轻易的去认输，因为好强嘛，也好胜，所以说才让自己坚持到现在。 你进入手机行业到现在有大概几年的时间？ 将近6年半，不到7年吧。 真正创业是从2015年开始？ 其实创业从2013年就开始了，但是那时候很懵懂，也就是开了个手机店，加很少的钱去卖手机，给别人修手机或者手机，因为当时就觉得想做一个品牌。但开始有了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在2014年，我开始学习互联网的很多知识，包括当时把京东研究了一遍，把天猫研究了一遍，把国美资源都研究了一遍，然后具体的自己开始实施也是在2015年，我们开始去想一些技术手段，不管是找人做 APP 还是找人去开发官网什么的都尝试了，所以中间经历了3个阶段吧，算上现在的 APP 上线就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是很传统很懵懂，第二个阶段开始尝试互联网，第三个阶段我们开始用互联网在做了。 在2015年之前，就2013年到2015年之间，您是在就是线下的那种传统的在买手机。 对，因为得保证能吃了饭，能活着嘛，这也是很多创业者现在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得活着。所以当时我们也就是卖一卖秀秀，虽然说想替用户多考虑一点，但是当时也就很小很传统。 当时就有要替用户着想考虑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对，也是因为要替用户考虑才开了第一家店。就是觉得你们这么多手机店，这么多专卖店，卖一个手机加好几百， 我就看不惯，仅仅只是因为用户不知道你这手机多少钱批发回来的，你在这就乱卖乱加钱，这里有点这种投机倒把蒙人的这种意思。所以我们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就是一台手机只挣100。在那个年代大家感觉疯了，一个手机挣100块钱你就卖，那时候看起来都很偏激，但一开始我们确实就是替用户考虑才开的这第一家店，根本不是说我只要挣多少钱啊。 好， 其实当时我在上班的地方一个月挣10万钱，就不好不好。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1到2级，天气多变，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变化。 株洲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买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88。买奥迪 Sport 运动车型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88。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那你身边的同行业的这种朋友，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很傻？ 他们不会觉得我傻，他们看不惯我，他们觉得我有点蠢。都不只是傻，因为他们觉得傻吧，可能是个善良的词儿，是觉得一个人可爱，叫笨笨的，这个叫傻。他们觉得我很讨厌，甚至有时候，因为你就是在破坏大家的规矩嘛，对吧？大家一台手机本来挣好几百，你来了就直接整了大家挣不着钱了。 哎，其实你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获得了更多的用户是吗？ 对，用户对我们是很认可，但我们在行业里边这种敌人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大家都觉得我们有点不务正业，在乱搞，每天这是在搞嘛，就是这个行业大家好像都认为现在的这种环境就是合理的，就应该这样下去。但我就觉得手机行业这就完全不合理嘛，所以说我们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反差吧，获取了更多的。 那你当时用这种方法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能想到，就是第一，我们想到用户肯定只要你坚持他会越来越多，第二，你只要这个项目越来越坚持，你的敌人也会越来越多，就行业里面的我们都是想到的。但没办法，我们选择了用户，并没有选择行业，我们还是把用户放在第一，行业放在第二。我在想，其实我如果当时不在手机行业，不管是去了房地产啊，或者去了什么旅游，可能我还是这么一个人，还会这么搞。对，因为这个才会有价值。我想到了，一开始有这种心理准备的，包括现在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 其实你也是在用一种饥饿营销的方法。 哎呀，我们挺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的，但现在问题是很多用户并不认识我们，甚至说的难听点，很多用户不信任我们，他会觉得你一个手机便宜好几百，你的东西有问题。 对， 而且在很多 这种不良商家的一种宣传底下，说低价就代表不是正品，低价就代表你被蒙了，低价就代表什么，我觉得这纯粹是一种掩饰。咱们所有的东西不行就拿到官方售后，以验货为标准。 其实大家存在这种心理 也比较正常 啊。对，我们认可现在这种状况，也就秉承一句话嘛，就说用户虐我千万遍，我待用户如初恋。我们会永远在原地等着他回头爱我那一天。 那对于你创业，你的家人支持吗？ 我父母呢还是比较支持，因为父母一开始就是不支持，因为我父母也是来自于农村。其实农村的老百姓是极其务实的一个群体，就是怎么务实怎么来。你就告诉我说你今天上班挣了多少钱，你过年能挣多少钱，能拿回家多少钱，这就是最务实的。或者说咱们把老家房子给盖了，这是最务实的。在这个过程中，后来慢慢他们开始了解我的这种想法，我的这种初心吧，他们才开始去支持。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说自己的孩子真的有自己要追求的东西了，不管成与败，他们觉得就没有遗憾了。父母还是比较支持，包括弟弟也比较支持我，有时候着急了还会给我打点钱，说华哥呀，你这是不是生活费最近不太宽裕，我给你打点生活费。我对象是不太支持，因为确实时间会少很多，这也是很多创业者面临的一个尴尬的一个谜题吧，这是解不开的一个谜题。最后那个比较俗的一个形容就是说，我抱着砖就没法抱你，是一样的，他又得搬砖还得抱着你，他哪顾得过来。但他会说我抱砖是为了更好的爱你，这不是很尴尬一个问题吗？你总有个取舍。 对于你的女朋友，她可能觉得你创业了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陪她，那你自己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我曾经都因为创业这个事情给她写过信，其实两个人就每天见面了，但是我还是写了封信放在她这个枕头底下，就希望她看到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触动。因为事实摆在面前，我确实亏欠了人家很多。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或者说作为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我应该像其他的人的男朋友一样，比如说应该陪他去逛街啊，陪他去看电影啊，或者陪他去聊天啊，多关心关心他。但人的精力可能是有限的，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说是要追求事业上多么成功，这就好比是个选择题，但是这个选择题可能现在还没有结果，到底选 A 队还是选 B 队我不知道。但只是说创业这条路是只要一开头就不能回头了，所以说这种遗憾只能放在心里，尽量说是自己把时间往前赶一赶，或者说你能尽快的获得这种暂时的成功啊什么的，去弥补一些亏欠。就是毕竟时间已经流走了，就是说甚至可能我面对的很多创业者女朋友都离开他了，但刘万志已经追不回来了。所以说惭愧和这种愧疚啊什么是肯定存在的，但现在自己恰恰也很无奈，无法做出这种抉择，这也是所有人面对的一个谜题。 对， 都解不开， 都会面 对，就包括很多创业大佬到现在都解不开这个难题。包括当年的史玉柱也是因为编写自己的那个汉卡，在深圳大学租了个宿舍一待就是半年，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妻子都已经离开家了，就写了个纸条，从此两个人就相忘于江湖了，再没见面，更别说我们这种普通创业者了。所以说就用那句话来形容，我上辈子不知道做了什么孽才会和创业者谈恋爱。对， 你是站在你的女朋友的角度来说这句话。 对啊，我确实对人家很多亏欠，因为说实话人家不管从这种外貌呀内在的修养都属于这种很不错的类型，甚至于人家说实话在之前都不缺乏一些追求者，但恰恰因为我们这种创业者生活确实方面比较 low 嘛，给人家带来很多困扰，确实很抱歉。但我们要服务用户嘛，没办法，你总有个趋势。 其实他是能理解的， 对，他是理解的， 对， 他是理解的，但现实是这个问题解不了，他这个最后一个解不开的题是一样，你解不了。因为我们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对整个团队负责任，我们要对现在已经拥有的用户负责，我们现在甚至要对我们的种子人的投资人负责任。不是说现在责任在这儿，你不能说我扔下这个担子我就不玩了，我告诉所有人我不玩了，这样的话是不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太差了。其实坚持下来其实很容易，放弃恰恰不容易。 好的，聊完家人这方面，我们再来聊聊您的团队。就是团队现在是有六个人是吗？ 对，六个小伙伴，都是之前我一个一个算是忽悠过来的吧。 忽悠过来的？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很当然忽悠这个词我不是第一个用的，因为可能 团队的成员是你的第一个用户，你先得打动他。 嗯， 这个概念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就是你的团队的成员是你的第一个用户，你先得打动了他，让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他才会来和你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记得有些队员是我去他家软磨硬泡拉过来的，有的是拉到咖啡馆，就是三天两头拉到咖啡馆软磨硬泡拉过来的，有的是什么呢，人家本来还自己开的店好好的就把店关了给过来的，就是靠理念能打动他吧。因为一开始说实话，一旦做了这个事情，这收入可是没有保证的，这个不是开玩笑，这马上要当下吃饭都可能成为问题，大家还要来干。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创业者都是忽悠的，都是骗子。但其实我们，你说实话，我们有必要去忽悠？我们忽悠来能干嘛？又不是说骗你好几万，骗你几十万或者怎么的。我们其实也是叫大家来，我们做点事儿，对用户有了价值。我们就是做一件有价值，又不是说大家好像在这儿要搞个老鼠会，对吧？ 那这个过程难吗？ 哎，说实话，挺难的，因为你可能见了100个人才能拉过来2-3个人，这种比例是很低的。因为毕竟大家都要面对现实的很多问题，不是说谁都愿意干这件事情。甚至于有时候我们小伙伴有一年放假了，我在想，我说这过完年是不是就没人来了，哎，结果大家都在这个正月初六初七都来到办公室了，那时候还是挺感动的。其实说实话，如果去做职业生涯的话，我们有10000种选择，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去卖房子，我去卖车，是吧，我什么都能干，但是恰恰是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唯一的选择， 对啊，这件事情可能才是当下看来是最有价值的，否则我什么都能干，我甚至我可以让大家给别人去画画挣点钱什么的，太多选择了。因为有很多公司找过我说，要不项目别做了，来我这上班，年薪开个20-30万什么的，年底再做什么提升。在山西这种地方其实诱惑挺大的，但还是想坚持一下，因为那些事情不是我想要的，我还是想做点事情让手机用户能享受一些更好的服务。 其实对于很多现在创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对于他们职业生涯有成百上千种的选择，但是他们现在做创业这件事可能就是唯一的选择。华杰对于创业这件事情他也有很深刻的理解，而且真的很感动。那最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华杰，谢谢你。